大家好，我是龙申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217集， 龙申来了。 到底是谁把这破玩意儿锁在水下的？当初有能耐锁着，怎么不干脆杀了呀？我看这明贤就没安好心，不然怎么会说一半藏一半，不直接告诉我水下有多凶险啊？ 几个人刚才都受了伤，虽然不算严重，但在水里游了这么久，又是打斗又是奔跑，体力早就消耗得差不多了，这会儿还掺着个霍介，冬至半点都不想说话了。唯独刘清波还不知道哪儿来的力气，把明贤和当时锁怪物的人骂了个狗血淋头。也不知道走了多久，三人的腿渐渐变得麻木，霍介也恢复了一些，坚持要自己走，但他们的体力已到了极限，走走停停，连唯一一个带下来的手机都耗光了最后那点可怜的电量，彻底宣告罢工。刘清波看着手里忽明忽暗也开始不合作的手电筒，连吐槽的力气都没有了。但就在这时，铁链再度响动，这意味着怪物歇过了一阵，又开始循着他们的气息过来了。三人在黑暗中相视一眼，脑海里浮现出来的第一个念头居然是跑不动了，被咬死就被咬死吧。但是最终仍旧是求生的欲望占据了上风，刘清波勉力提起酸痛的胳膊，尹秀剑在手臂里变得千斤重，像是回到了他小时候刚学会剑那会儿，也意味着他的体力就像手电筒一样，已经开始发出了最后的警报了。铁链的响动越发急促，声音不绝于耳，预兆着敌人离他们越来越近。最难煎熬的是无边无际的黑暗笼罩在周围，却不知道危险何时降临的等待。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自从加入特管局以来，他们遇到过无数凶险的境地。藤川葵、三头巨蟒、人魔、山本清志等等，其中不乏比这怪物棘手也更加奸猾难以对付的敌人。但现在碰上的这头怪物将速度与力量发挥到了极致，如果他们的体力巅峰时期可能尚有一搏之力，但现在三个人精疲力尽又受了伤，很难跟这头逆天的怪物抗衡。冬至甚至怀疑这头怪物大有来头，否则不至于如此难对付，又被铁链锁在这里。铁链突然剧烈地颤动起来，似乎那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故。然而敌人的身影迟迟没有出现，霍介屏息良久，忍不住漏了口气，咳嗽起来。 会不会是舒赫下来了？ 舒赫不是有那只会喷火的异兽吗？上次跟我们打过的，如果有那玩意儿在，估计我们能把那怪物给灭了。 那我们要不要去接应他？我怕他一个人也不是怪物的对手。 嘘，你们听，停下来了。 他说的是铁链，原本从远处回荡的动静慢慢小下来，很快又恢复平静。这时手电筒耗尽了最后一丝电量，颤巍巍地灭了下来，最后一点光明消失，世界重新归于黑暗。刘清波虽然自诩天不怕地不怕，但他发现自己还是喜欢光明多过于黑暗的，也许是人类基因密码里的烙印，也许是远古时遗传下来的习性，在每一个人类的潜意识深处或多或少将黑暗与危险画上等号。更重要的是， 黑暗环境很容易让人产生恐惧、无助、依赖的弱者情绪。但对于修行者而言，这些情绪恰恰是大忌，有些时候甚至会让他们失去判断力而丧命。特管局不仅仅是一份工作，更是一种修行，在这里永远不会缺少各种意外和危险。吹进黄沙，大浪淘金，能周旋在人类与妖魔之间，安然度过无数次困境的人，必然是特管局的精英，也将飞速成长，向修行者的巅峰进发。刘清波在刹那间悟到了这一切，就平静了下来。他无法察知冬至和霍界的心境，但他觉得那两位应该也跟自己差不多。霍界比他跟冬至早入特管局，也许心理素质更好一点。然后他就看见一朵光慢慢地亮起来，宛如开在黑暗中的花。 我说姓冬的， 你哪来的手电筒？不是掉水里了吗？ 霍界有点惊喜，光线自然不可能把整个洞窟都照亮，但聊胜于无，最重要的是能看清脚下的路。 备用的，我刚才看见你们的都还能用，就没拿出来，现在总算派上用场了，惊喜吧。 你有干嘛不早点拿出来啊？ 刘清波想打人，他强忍住骂人的冲动，侧耳倾听远处的动静。铁链已经不再拖动，但出于修行者敏锐的直觉，他感觉有什么东西正在朝他们靠近。他忍不住问， 你们感觉到什么没有？ 是不是怪物挣脱了铁链？ 如果不是怪物，那就是比怪物更厉害的角色。他不敢想象下去，刚才那几句玩笑只是为了缓解紧张。冬至把手电筒关掉，三人不再说话，各自暗中戒备。冬至屏息凝神，紧握长手剑，将剩余不多的体力悉数调动起来，随时准备发起最出其不意的攻击。 等一下他过来，不管是什么，我跟老刘先上，霍哥你不用硬撑，看机会先走也无妨。 嗯，我明白。 刚才他跟怪物交手的时候最先上，受的伤也最重，现在他们三人里随便一个出了事儿，都会拖累另外两个人的后腿。冬至知道他们现在没有余力，才会说这句话。霍界并没有觉得被冒犯。来者距离他们越来越近，冬至已经感觉出来了， 这根本不是怪物的动静，倒更像是一个人在几步往前走。如果是人的话，舒赫， 舒哥， 声音在洞窟内层层盘旋回荡，传向远方。这时候发出声音，无疑是在告诉对方他们的方位，但如果不出声，也容易误伤队友。 是我。 不是舒赫，是另一个更为熟悉的声音。冬至一时呆住，刘清波却大喜过望。 龙举， 他见冬至半天没动静，忍不住抢过他手里的手电筒，打开往前照去。光线照射的范围有限，半天才影影绰绰地照出一个身影。刘清波和霍界还不大能确定，冬至却一下子就认出来，那的确是龙身。他完完全全没有想到师徒俩会在这么一个时间，这么一个地点重逢。脑海里空白茫然，从前的设想，准备过的许多话，此刻全忘得干净，直到被刘清波推了一把。对方低声道， 那真是龙局吗？你怎么不说话呀？是不是有古怪？ 冬至回过神，发现刘清波因为他不声不响而怀疑龙神有假，有点哭笑不得。 应该是。 对方的脚步不慢， 手电筒微弱的光线照在他身上，竟有些暖融融的感觉。龙身的轮廓逐渐清晰，刘清波跟霍介都松了口气，哪怕他们的心智在许多人里面已经算是十分坚定强悍的了，难免也会生出骑兵天降天不亡国的庆幸与惊喜。 龙爵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 你有没有遇到那怪物？ 龙身跟他们一样，浑身都湿透了，衣服全贴着皮肤，露出肌肉匀称的身材，想必刚才也是从水下过来的，只不过一身黑色不大明显，走近了才能看出来。 明贤和地魔那边解决了，唐静还要善后，我先赶过来。吴知奇被我打伤了，一时半会儿追不上来，我们先找到铁链另一端的源头再休息。 龙身的目光扫过他们，落在冬至身上，稍稍停留了片刻，他寥寥数语，言简意赅，刘清波他们却从这句话里听出了一段风起云涌，惊涛骇浪。冬至见对方朝他们伸过手，忽然有了反应，却是后退一步，龙身的手停在半空。冬至拉住刘清波，让他也往后退，神情小心翼翼。 我觉得我们现在看见的会不会又是那个怪物布下的幻觉？ 原因无他，他觉得眼前太不真切了，虽然在脑海里千回百转的想念，可也没料到也没想过在濒临险境时就正好能看见对方，梦想成真的一刻反而虚幻了起来。刘清波和霍介一听也有道理，就都齐刷刷地望向龙身，眼神升起了探究与戒备。饶是龙身再淡定，也不有点啼笑皆非。 我不是幻觉。 刘清波突然问。 我们在特管局培训头一天，蒋局长给我们讲课，之后发生了什么？ 之后你们被困在丧尸都市的模拟训练，你抛下大部队独自躲进特管局，侥幸过关。 我为什么要嘴贱问这个问题啊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